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还有

爱是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深情，你的枫叶情，花飞黄花满天，色不你一人人自迷。

是这样的夜晚，你才